什么乱七八糟，你不说你跟夜叉来了 没？我说我跟夜里那趟车。 哦，夜车。 夜车。 哎，夜车夜车夜车。弟弟， 哇， 许到哪儿了？ 许到葫芦庆豆腐坊了。 都见着了？ 都见着了。葫芦庆里楼得张老板拉了一席的官儿。 替我了没有？ 替你了。 替我吧。 替你发了财了。 那倒。 开了个大粪场子。 对。 管了十几个厕所呀。 没错。 有这十几个厕所呀，你一家子都撤不了啊。 哎，啪，我吃什么吃不了？ 说你卖的那些个钱吃不了。 你倒把这钱字带出来。我说弟弟， 哇， 家里的面成怎么样？ 别提了，旱了三年，涝了三年，眼看要收成了，又闹了蚂蚱了。 闹蚂蚱？ 那个蚂蚱一来就是一大片呀，飞开了天，盖开了地呀，到了庄稼地里，嘎吱吱嘎吱吱的全鸡吃。 是啊，那我这个地怎么样？ 哪有你那个地呀？ 老苗下坡那48亩地不是我的吗？ 那不是侯老庆的， 侯老庆倒进我来。 哦，倒进你了。 对， 看见你这个地呀，就看见你这个人了。 嗯， 看见你这个人也就看见你这个心了。那个蚂蚱是神虫啊，到了别的地里嘎吱吱嘎吱吱的全鸡吃了。 全起来。 一看是你这个地呀，有呼的打呼的打全都走了。你那个地不说蚂蚱，连个蚂蚱籽都没有 啊。我那个地收成了。 也没收成。 你不说不蚂蚱？ 蚂蚱是没有啊，水可没了人了。 全给淹了。 对，你怎么那么好心眼儿啊？ 我也什么都没捞着。 哎，也别说，水下去了，收上两口袋 粮食， 蛤蟆。 哎，这蛤蟆呀！行了行了， 啊， 咱俩别学这个， 不学这个。 这回咱俩学一回山东人，你看怎么？ 啊，学山东音。 哎，这张嘴就来。 啊，这也能说上去。 那我问问您， 您问吧。 山东人管这个一家子怎么说？ 那叫回家子。 一个村的人， 一国踏了印， 上北边 到伯边， 上北边找个人， 到伯伯那个力气找个印， 掌柜的， 三掌柜， 学徒的， 小立本， 吃饭 得饭， 吃肉 得肉， 吃鱼 得鱼， 吃鸡 得这个小鸡子肉。 哇，我这怎么这么费劲呢？ 字稍微多了一些， 就是。哎，这回咱再学一学山东人说话，你看怎么样？ 咱俩在这儿学学山东人说话 啊。 那好，要学吗？我必须是你三大爷。 行 啊， 哎，我不行行行，等，怎么这还没学？你先占便宜呀？ 您误会了，这也有个故事情节。 哦，那您再给说说。 解放以前，你父亲在北京开买卖。 哦， 我呢跟他管账。 嗯嗯， 论着是你这么个三大爷。 是啊， 叫不叫的没关系。 啊啊， 可是你要不叫，我还爱挑个理。 你瞧， 后来你父亲死了， 嗯， 把这些买卖给了你了。 哦， 我呢到别处去开买卖。 嗯嗯嗯， 我发了财了。 你这 你呢不学好 啊， 吃喝嫖赌抽大烟扎马飞。 哇， 把这些买卖全都抖楞出去了。 您听听， 按北京话说，您就要了饭了。 啊啊， 按山东话说，您就抱了墩了。 抱墩， 到处的找人要钱。 啊啊， 那么你就要到我这儿了。 是啊， 我呢冲着你父亲的面子， 嗯， 要给你几个钱 啊。 可是我要说你几句， 嗯嗯， 你呢又不服说。 哦， 咱们俩见面一聊天，叫别人这么一听啊， 怎么样？ 那就跟吵架一样。 对 啊， 山东人说话都气粗嘛。 啊不。我气粗，你不能气粗。 这我怎么不能气粗啊？ 因为你有病。 我有什么病啊？ 也没什么大病， 小三灾， 什么温病？ 对了， 跑肚拉稀，腰翁打背，肝炎肺炎。 不，行，这就够我活的了 啊！对了对了，为了这个把这个病态呢表现一下呢， 啊， 我准备给您化一化妆。 哦，还得化化妆。 哎，我得简单的给您化一化妆。 行，我您这个， 首先把您那个脖子要围上一点。 哦，还得把这脖子围上。 哎，对， 不是，我得问问 啊， 这围脖子这是什么毛病啊？ 这是一种病。 什么病啊？ 这种病叫砍头疮。 哎，这砍头疮 啊！您这砍头疮都已经烂对了环了 啊， 脖子就连着这么一点。 哇， 走道都不敢打气的。 怎么呢？ 一打气的啊，这吧唧脑袋就掉地下。 哇，我说得罪了你是怎么着 啊？对了啊，这还有，我还得给您换一个，再给您换一个。来，把这个头给您围上一点啊。 这个指不定又什么病了。不是，我问问，不是你记这个头，这什么病？这是 啊？您别着急，我给您记好了。哎，对对对 对， 这什么病啊？ 哎，这也是一种病 啊。 这种病叫塞漏。 哎，这塞漏 啊，就是腮帮子这儿有一大窟窿 啊啊， 吃什么往下漏什么。 哇，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